慢慢讲来。 是啊，坐下慢慢言。

尊亲，他把人亲，只气得驸马的火星起。人家夫妻们争吵是常有的，你不能光听女儿，以免你隐瞒过错。他把那个小飞机，慢说是驸马无有罪，他纵然有罪也敢不定。况且说你做江山谁保你，少不得多家父子定社稷。你进不罢别离看，你应当念咱的老秦翁，为咱那江山东荡西杀，南征北战费尽了心血，年迈苍苍不容易。你消消火吧，你快压压气，哪有这岳父大人要杀门心。 我定要剥了儿的皮。 失去了真传之意。 去，你把那礼法纲常仔细对他提。 是。 讲的都是理，道教老夫与色子去，而不怕死， 而不怕死， 武士们，武士们绑奴才忙上金殿， 未白首而不改大了金枝，上天去而要叩头，负我请罪不知唐王亦不依。倘若唐王问儿你， 而我将说什么， 你就说吃酒戴醉打金枝，父好救你。 而我不会饮酒啊， 奴才真是个孩子，气这两句言语不懂地分，仰望了袍忙上金殿。 走上前，搀起了

老夫公，老大二来老夫拜了婿，十八一里忙下金殿，他这样疼儿儿，你更应该吃胆忠心不保花衣。

去驸马。 免去了京城大礼，他都不帮我。 夫妻们相敬如宾，说什么怕的？ 倘若环儿在欺负你，上用拳打，下用扶踢，孤王不怪你。 开言叫声雨金枝，方才父王传旨意，你要是得罪我，上用拳打，下用足踢。 哎呀， 怎么打来打去，打到我们深宫后院来了？ 小乖，你别得意，你怎么当着你的丈母娘打她的闺女？回身我把死通交，上前去劝一劝你的门婿。 都是你，但愿你们夫妻和美，各怀。